做到一些不劳而获的梦，看似幸运啊，毫无意外的旅程，平淡如水的爱情，看似安稳啊，毫无意外的旅程，得到一些可以任性的机会，似自由啊，毫无意外的旅程，做到别人也想要做的事，看似精彩啊。